大肥商圈又开始，咁啊今集咧唔好咁闷讲有机菜，咁我哋讲啲新啲嘅话题，但系都同有机嘅嘢系一脉相承嘅，虽然唔系一脉相承九龙塘大围办九龙塘嘅楼盘我哋唔做嘅，但系因为当有啲嘢系用有机种植做到嘅产品，然后变成咗一啲护肤品或者化妆品咧，系令到人哋可以咧有一个好嘅产品同埋咧嘅作用咧，我哋就而家做一个推介，亦都话俾大家听咧，可以点样可以接触到呢一样嘢。咁咧，我哋咧就有三个靓女啦，咁就资历老、年纪小啊，猫姐、喜羊羊同埋小丸子，听名就知啦。阿猫姐系嘛，即系我哋冇讲错，资历老、年纪小。啊，就是、形容佢三個咧最貼切噶啦。咁咧就貓姐就之前講佢係核數師啦，咁佢做啲呢個矯形內衣啊，做一啲健康用品嘅耳貼啊各樣。咁咧就佢送嗰啲俾我嘅。咁咧因為咧我唔能夠同佢宣傳，因為就呢個利益衝突啊，我唔想做梁振英同周浩鼎。咁啊，另外咧就喜羊羊啦，佢一個職位其實我真係唔了解，你喺美容行業嘅算係咩咧？ 其實咧，我做美容行業呢行業做咗好多年㗎啦。咁我一直都會做管理啦、教學啦，甚至係操作各方面都有做嘅。 咁啊，小丸子你咧？ 我咧就我咧就從事美容呢一行咧，應該有20年噶啦，系啦，咁啊就美容啦、產品啦方面嘅，系啦， 系啦。所以咧，我哋今一節嘅商圈咧，其實就係講美容。咁點解又話哎呀關有機事咧？因為咧呢度其中有兩位靚女咧，就去咗濟南睇咗啲玫瑰花田同埋玫瑰花產品，咁佢哋咧就研究緊咧可唔可以咧適合香港。咁好啦，賴住佢啫。忘记佢啦，我哋而家就讲你哋嗱，譬如好似有啲想问一问啦，我当开场白，要讲嘅一段时间，起码讲两三节嘅，或者两三集啦。我想了解一下，其实而家咧做美容行业咧，嗱，你系做产品，你系做教学，你系做管理层，系咪真系好出边讲到咁黑暗啊？下下攞把刀啊，左片右片刀光剑影啊，跟住咧闩埋门啊，放狗啊，咁样嘅咧？ 其实我觉得系会有一小部分系会做紧呢样嘢嘅，但系仍然亦都有一大部分咧系好正规去做一啲美容。 消费其实系咪真系好高嘅？因为我从来唔做 facial， 我好怕有啲嘢咧。搭喺块面度啊，甚至去揼骨啊，泰国同你啊推油都，哎唔好，古法得啦，因为我好怕，好怕有啲嘢好黐粒粒嘅嘢喺身咧，我就个人就毛管都冻晒。咁我想问啦，好多嘅即系所谓前置消费啦吓，碌几多钱卡，跟住你碌咗俾几多服务你，跟住 book 咧，有啲最近好犀利啦，啊！买咗个 plan， 一年要做咧就34次，实际咧就只能够同你做17次嘅时间安排，即系好多呢一类型嘅嘢出现。譬如你哋当管理层咁样讲啦，呢一类真系少部分， 系冇错，系会仍然有出边仍然有一部分系做紧呢一样嘢嘅，所以点解有好多出边啲人唔了解咧？佢就成日会觉得美容系呃人嘅，其实唔，其实错嘅。 亦都系呢一方面嘅原因啦，虽然系小部分，但系就影响就好大。 冇错， 系啦。 因为而家又立例，又话要攞证啊，又话要交俾啲医学美容啊，要搵医生，有鬼咁多医生得人做咩？佢挂个名走嚟同你做，收你几多钱啊？跟住你又话贵。咁正常一个我嘅眼光啊，或者我嘅意见，一个正常嘅合格嘅美容师，佢走去只要考到个合格证，是政府承认的，因为我哋香港永远都是香港啫，永远都是有证有牌大晒，只要佢嘅操作是得到承认的，即好似点解你做核数师、会计师，因为你有牌噶嘛， 系咪啊？ 求其冇嘅都要借个牌翻嚟啦。我做工程， 你話我唔識做，做兩盤勾機我咪做。咁但係又要有一個工程師，合格嘅工程師，做咗幾多單工程又先能夠申請牌啊嘛？你唔係信我呢間嘅規模，你信我工程師識做嘛？係 啦， 所以個 牌 佢仲要申請非常之難。公司嗰啲咧，你想做？政府工程嗰啲，你都要攞下 C 牌啦 ，A、B、C 啦 ，C 系啦，系啊。 咁点解啫？而家点解要交翻俾医学美容？喂，打针，我相信真系嘅打针啊！你话有牌咩？我真系剥牙个牙科护士有冇牌？我唔敢讲。佢但个医生同你打麻醉药，系咪啊？但系又调翻转，我去睇医生私家啦吓，即系家庭医生啦，你去到。打醫生打針都唔係個醫生噶，一個比較年紀大嘅醫生，咪護士同你打啫。我都唔相信佢真係讀過護士課程出嚟嘅。但係點解佢哋嗰啲冇監管咧？ 其實佢哋應該係註冊護士嚟噶， 係啦， 佢同你打針 嗰啲應該 嗰啲應該係，如果係喺醫務所做嗰啲咧，通常係註冊護士，只不過可能年紀大，你冇你覺得冇留意，你可能疏忽咗，可能唔好似護士咁啫。 喂，但係做嗰啲好恩人工嘅喎，做護士幾揾幾多錢啊？四五倍。 註冊護士咧就會貴啲。 但係最衰點解會？嗰邊唔監管咧，就係嗰邊係即係醫院即係醫生嗰方面、護士嗰方面咧，出事好似少啲。美容院咧，確實好似咧，你好似係真係出咗事啊嘛！就算上一次死人嗰、那個，都係出事嘅美容院嘛，醫學嘅美容院啊嘛。 哦，明白明白。因為咧，早輪咧就你哋個行業咧搞到遊行啦， 冇錯。 其實有冇用咧？ 有係有用嘅， 有用嘅。 應該咧，呢個政府係要立三就嘅。 係啦，係有用嘅， 有用嘅。 但係嗰個用處咧，都係好有限嘅啫。但一旦真系立法嘅话咧，系真系系影响一大片嘅美容院嘅，系会嘅。 因为有啲嘢你真系唔做得，下下推介医务所， 系啦。 喂，加埋个医生，佢已经系星球人嚟噶啦，俾啊冇乜必要啦，一个星期搵100万啦，仲要俾多佢啊日球人又无谓啦，即系边地球人咧一日几一日。咁我想问啦，呢一次去到，其实又讲翻个主题，玫瑰。 嗯。 玫瑰花或者呢个名称啦，其实喺你哋美容行业咧，负担紧系咪一个好部分？因为又香薰，又复方，又单方，又用品。其实玫瑰花系咪真系喺美容行业里边系有一个角色，同埋系一个好嘅杂，即系好嘅原材料咧？ 我觉得系喎，喜洋洋啊，你资深啲，你讲啊， 系啦，你 其实玫瑰花咧喺美容嘅行业咧，其实都会系占一个好大嘅角色嚟嘅、嗯。例如我哋一讲起香薰先啦，好简单，香薰我相信做美容行业咧，个个都知噶啦。一讲玫瑰，个个都知系高价嘢，同埋除咗精玫瑰嘅精油提炼出嚟之余咧，其实玫瑰嘅功效又非常非常之多，好似蓝玫瑰花茶，甚至可以做好多嘅护肤品啦。甚至食啊，甚至系茶用，基本上系多到有时真系数唔到。 我调翻转啦，你哋而家讲紧咧，呢啲系可能系药用或者食用玫瑰花， 嗯、 就同我哋即系送俾老婆嗰啲就当然有分别啦、嗯。其实系咪真系有分别嘅？ 哦，系啊，因为咧，出边嗰啲咧，我就唔敢讲啦。但系我哋啱啱去完济南之旅嗰啲玫瑰花咧，其实我系睇得到咧，系全部都系。有机，同埋咧，全部都系咧，系冇 土地嗰两个嘅， 冇错啦。咁我哋系真系可以直情去食用啊，甚至系冲茶，完全系冇颜色。 同埋系咪即系大，即系细朵个好多，即系正常嗰啲，即系母亲节就送安礼庆啦。咁520。即系寻日， 系喎，今日五 今日啊， 今日啊，今日五二正日啊， 唔怪得知我老婆， 你老婆成日 提你，今日几号啊？咁样系咪啊？我已经同我先生讲咗啦，520啦， 呢啲冇用嘅， 系大髀实际噶嘛， 系我觉得简单直接为好嘅，我好怕做啲好花巧嘅嘢，你话呢个真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即系唔中意话。即係好似上海人啊，三碗面最難食，長面人面係咪？即係我好怕呢啲。咁啊，小丸子係上海人啦、 啊。係啊， 咁喂，好似而家你哋代理嗰啲牌子嘅產品，就係多唔多用玫瑰？ 有部分都會有嘅，有部分佢都真係會有，因為佢真係對皮膚係有一個護膚、保濕同埋抗衰老嘅，係真係有呢方面嘅。 但係 你唔睇到 我呢个我知啦，唔使啦，我知啊，佢第一次见佢 又好湿， 唔使啊， 有冇皱纹？ 佢一第一次嚟我哋嘅喺下低啊，瑞士老板饮茶，佢约咗你哋，咁今晚我约咗人喺度饮茶， 嗰日 系啦，咁咧我认得佢，我就嗌佢入嚟，佢未到，一入嚟嘅时候咧，我隔篱嗰位男士吹口哨啦， 哇，有冇啊？ 喜洋洋，你哋唔止吹口哨添啦， 咁你即系咁样，你踩低小丸子唔得， 冇啊，我冇， 我从来都唔介意噶，系咪啊？ 实在太靓啦，呢两位喺我身边咧，我即刻就已经 downgrade 咗噶啦，由18变咗58。 我咁讲啦，喂，好似讲玫瑰花啦，咁我本身去好多地方啦，尤其啱啱韩国翻咧，好多嘅玫瑰产品佢包装得当然好靓啦，但系真系贵噶，好似我去厦门，去鼓浪屿，有好多台湾品牌咧喺度卖花茶，真系相当贵噶。 一等價錢一等貨嘅，呢樣嘢係真嘅。嗱，你知唔知係有一支係一支玫瑰花提煉出嚟嘅香水，係講緊有一套戲，我唔知你哋有冇睇過嗰套戲咧，係專門講就係話嗰個男人對嗰個味覺好靈敏嘅咧，跟住咧佢就係專門喺女人身上去揾一啲特別嘅味道，咁佢。當然佢都係有一 part 係講緊個玫瑰花叫幾噸嘅玫瑰花，先至提煉少少嘅精髓。 即係單方， 冇錯， 即係玫瑰單方。 係啦，單方。佢係要譬如話唔知一噸定兩噸嘅花瓣，玫瑰花瓣先提煉出嚟個 好少少嘅 五秒幾秒咁樣。 所以咧，即係要俾個讚賞阿 Bert 嘅，因為佢真係送咗其实嗰个几多少一支？ 嗰度啊，我谂应该系两秒咁上下啫。 有两秒， 非常之珍贵嘅。 乜嘢啊？ 其实咧， 咁摆喺屋企做咩啫？ 佢对你好大方噶啦。我哋嗰啲咧，真系咧，明明咧，我哋见到啊，霎时之间已经唔见咗啦。喺个袋度明明都有，突然间都冇咗啦。呢个 bird 啊，记住佢。 Little bird， 所以佢系。 Little bird， 唔系凤凰。 唔系飞唔起啊！ 喂，我想问你啦，咁一支单方好多，爱嚟做玫瑰产品，因为你话用量好少，但我正常人家攞喺度真系我嚟摆嘅啫，系咪咧？ 喜洋洋应该唔系摆噶 嘛？其实虽然咧系两秒，但系其实你都可以用，你只系用少嘅份量咧，可以做好多嘢噶。例如你可以点香薰啦，或者你可以放喺你现时用紧护肤品。里面啦，甚至可以你可以用嚟沟蒸馏水啦，变咗花水啦， 系啦， 哇，真系用到好多 啊！佢哋先识沟，嗱，大飞你千祈唔好沟啊！你沟咗就嘥晒啊！ 我得啦，你放心啦。 同埋玫瑰花，你知唔知又可以催情噶？ 今日可以嚟啦， 今晚啱用啦， 嗱小燕子嗱。 即系呢样嘢，你真系未分醒啊！ 呢样嘢咧，其实咧，我本身都谂住即系 唔讲嘅， 咪咯，即系收埋少少先啦，唔好意思啊！点知你咁快就讲咗啦？ 喜羊羊成日都系咁嘅，俾个灰太狼咧推到去咧，就成日都系。唉，明明要讲嘅嘢都唔记得咗啊！ 成日讲错说话， 因为咧系啦，你讲几句啦。点解咧会咁多代号咧？即系我叫大肥，因为咧我成个行业都真系知道我呢个人。咁而点解呢几个靓女上嚟咧，佢哋有代号咧？系因为佢哋喺佢哋行头嗰度咧，系真系。即係有頭有面嘅，咁既然有頭有面，如果我用真姓名做咧，有陣時咧唔覺意講咗啲行頭嘅秘密咧，就可能咧就會影響嗰個行業嘅嘢發生，所以咧只能夠即係唔好介意嗰啲話，喂，床頭露尾，調翻轉你上嚟做節目，你都可能會，我當然唔介意咧，我啲節目都出有陣時出下樣啊，各樣係。有啲人亦都系咁嘅，唔知点解咧？你一有个 camera 对住佢咧，佢唔识讲嘢噶。 嗯， 反而咧，好似我哋而家咁倾偈形式咧，就咩都讲得嘅，咦呀咁。 系啊，我会好自然， 就轻松啲， 即系由心去表达，系嘛，即系对嗰样嘅嘢熟悉。 咁好似啦，喂，调翻转，玫瑰花好多种颜色嘅，咁其实你话做啲玫瑰花产品一做，有冇指定系某一样颜色嘅咧？ 诶，系喎，因为我今次我就冇同你哋去啦，我就想问一下你，你哋今次咧去到咧，佢系有几多种色噶？ 其实我哋其实我哋今次见玫瑰花嘅颜色有好多种，但系真真正正我哋讲紧系用嚟冲茶啊、食用嗰啲咧，其实系一般玫瑰花嘅 嗰种粉红色，系咪即系红色嗰 种？即系唔会话哎呀，我有白玫瑰、有黄玫瑰各样嘅。 嗯。 一般都是同一種，因為它本身是食用玫瑰。 因為其實它玫瑰都有分，有些是真的真用來賞的，一些是真的可以用來食用，或者用來提 供的。 即是好看就不好吃，好吃就不需要好看。 嗯， 沒錯， 啊，沒錯。你看看樣子漂亮的就未必真的做到好多嘢嘅，但系咧样唔靓嗰啲咧就系，是，一个能者嚟嘅，所以有阵时咧唔可以以貌取人，但系有阵时咧都唔可以唔以貌取人， 冇错， 所以就要睇你行走江湖，你个阅历啦，你个年历啦，你好似阿大飞咁样，佢唔出声望住你，佢已经知道，九成呢个人系点噶啦。是孤寒 心理学专家 定是大方呢是吧喜洋洋 食糖是不 是好嘢西 喜洋洋啊他一听到那些玫瑰花茶哇晨早四点钟喎走去呢去摘那个花冠啊然后先我嚟做怎样去制成我哋哇喝下去好舒服 好清香 甜的玫瑰花茶原来呢是一大堆的功夫。你又不可以剝咗隔離嗰朵大朵嘅，你知啦，四點鐘蒙查查噶嘛，係咪又未瞓醒喎，但係嗰啲人咧就好犀利啦，哇咁樣啫。因為點解咧？喺佢摘嗰個玫瑰花冠嘅時候咧，其實有 S 兩棟喺度。你 越啊，如果唔係雙機喺入邊嘅， 你越摘得多咧，你收嘅錢就越多。 其實唔止摘得多，佢哋都有一個咧規格咧，就係玫瑰冠嘅大細形狀。咁你先至能夠收到 S 兩棟㗎，係， 嗯，啦。但係個摘嗰下已經係咁咯喎，你諗下係咪好犀利啊？ 呢，這個當然，我話俾你聽咧，即係我識人都有一啲嘅，有啲人咧做生意成功，先天性就係對數字敏感。 嗯， 你只要講任何嘢，佢腦裏邊咧會即時會自己好自然諗到呢樣嘢會唔會有錢，呢樣嘢會揾到幾多錢嚇？我就比較遲鈍啲嘅。我就會覺得，喂，可以有得做，但我唔會有一個數字俾我。我覺得，喂，呢樣嘢可以做喎。如果試下做，睇得唔得啊咁。但我個腦裏邊咧，其實可能都係錢，但係喺個適時諗法，我就諗下點樣做得成呢件事，就唔會諗咗佢然後有幾多錢。但到一開咗頭，我就會諗可以咁樣計一加一咁樣，喂，到最後尾就可以等於呢條數啦。輸。如輸，但是就冇我剛才所講，我有個網友阿 Ben 啊，你啊，哇，真係好犀利！我哋真係冇咁快脆，我哋真係覺得 哇，呢個係做咩噶？會計師 喎，佢個 行業係咩？ 對數字真係。 其實咧，有陣時呢啲咧，人咧係會嚇死喺你自己做嗰行嗰度噶嘛。 咁啊係 嚇，所以咧有啲嘢咧就睇啦。如果睇你對嗰樣嘢。譬如，呢一樽水，另外飲咗會點咧？你會即刻，會出咗嚟噶啦嘛？如果嗰樣唔重要，好似而家阿大飛你，哇，嚇把聲沙成咁，我哋話你只要一更，你高，明天你把聲咧就即刻， 係啦，所以咧呢一次咧，佢哋我甩底啦，冇去濟南啦。咁阿 Bert 咧就知道我唔舒服，佢特登咧就走嚟咧嚟探我。咁咧就呢幾位靚女咧又去嘅時候咧，佢哋又係特登拎一啲禮物嚟探我。呢，這個就係男人同女人嘅分別，因為咧男人係兄弟情，就唔使講呢啲嘅。女人咧就崇尚物質，所以就以物質擺出嚟。但係咧佢哋咁樣講就亦都調翻轉。阿 Bert 你真系孤寒噶， 冇错，我哋嗰啲咧，嗱，大肥，我同你讲啊，虽然嗰啲系物质，但系真系好少银码嘅啫。 嗯， 我哋嘅心入边咧就系物轻情 意重， 但系阿 Bert 连嗰五盒轻都唔攞出嚟咧，点做 Bert 要打个交叉？ 喂，讲翻正经， 系啦，讲翻自己嘢啦。 我想我嗱，讲美容产品啦，而家。嗱，你哋從事緊美容行業，你又幫襯美容行業啦。 嚇，哇！佢哋兩個靚成咁，哇！各位網友，如果你有興趣想見一下 阿小丸子，另外阿喜羊羊，你就知道噶啦。得闲上嚟呢个六楼揾下大肥，约一约时间见下两位美女，包保你哋唔会失望。 因为我哋咧就会六月份开始咧，我哋会做现场观众嘅，每一晚咧我哋可以招呼到20-25个嘅，咁我哋咧就会特定约定一晚系边一个节目喺度录，咁就呼吁大家嚟啦。咁喂，我调翻转，唔系唔好卖告白，我想讲一讲咧，而家基本上喂又做机。又打針，又打光，一陣間，即係呢啲都係我老婆嘅。嗱，唔好意思啊， 靚女，你老婆 係啦，即係咧，佢話俾我聽嘅，佢話俾我聽。咁，喂，其實而家做一個 facial 都真係相當貴嘅。 其實海鮮價嘅，我都覺得， 都會係嘅， 係咪啊？即係 大飛你嚟到。 就 价钱系另外一个嘅，系啦。吓， 唔系，不过我相信咧，佢应该系同每一间美容院佢嗰个租金啊，各方面人工啊，嗰度系都系有关系嘅，系啦。 但系产品嗱，咁讲啦，因为除咗手法好啦，系咪抌抌本啦，即系我有一个客人就都要讲我老婆啊，即系唔讲佢唔得，佢心目中嘅第一地位。任何事一讲我就谂起佢噶，咁佢就同我讲，因为佢之前咧就做啲内地客，佢就嚟帮衬，咁啊又打光又做机各样嘢，佢同佢讲，佢话咧我喺大陆喺深圳几多钱几多钱打 hive 几多白发啊，跟住几多钱几多钱，你收到我咁贵，跟住我太太就同佢讲。我哋呢一部系韩国最新型号，如果你觉得咧大陆嘅大陆嘅产品系好过而家韩国嘅最新型号，咁我无话可说。但系你俾咩一个价钱就一分货，咁样话翻俾个客听，跟住咧就上网查呢个 catalog 点样点样点样点样，我推销俾个客听。咁后屘个客都话。啱，我落嚟香港都系无非想有一个有保证嘅服务同产品啫。 其实香港都即系俾人哋嘅形象都系可以相信嘅。 咁我调翻转啦。而家寒风好烈啦。唔好意思，我问题咁咧，过年到而家未好过啊，所以冇机会唱谭咏麟啦。我想问一问咧，韩国产品系咪真系得嘅咧？因为咧而家真系追捧到咁样，大陆嗰啲咧，我之前去过啲免税店喺韩国，买50万 won 送一个夹，细夹；买100万 won 送大夹。去到咧，啲人咧，佢唔系卖嘅，佢都唔系水客，送俾人都抵，搏命碌全部用晒银联找数。因为银联有唔执免差处啊嘛，有优惠。你用信用卡佢就收你差处费，喺韩国好离谱，真系咧，我话咧用十世都用唔晒。但系系咪韩国产品？即系我啊，年纪大啦，就唔好似你哋咁啊，又唔系专业人士。我印象中永远都系日本第一嘅。哎呀，梗系买资生堂啦，乜乜乜乜。但系咧喺我。身边啲靓女成个个都追捧韩国产品，韩国产品系咪真系已经去到？因为我成日都相信做任何嘢有个历史嘅。点解话法国香水咁好，或者某一个嘅护肤品，或者某一个美容产品，佢哋系特别出色嘅咧？系因为佢呢间公司呢个产品系经过年月嘅推进，佢系有个历史做得到嘅。因为好多嘢唔系话，你化学产品啊，各样嘢新研究，甚至喺我心目中，你美国再做100年都系美国货，系呃到以前嘅，上一脱嘅香港人拿唔到噶，系呃到内地嘅靓女啫，因为美国货都好啊。因为我之前咧就推介翻啦，我系走水货，我帮一个美国牌子。嘅爽肤水竟然含有酒精成分，但喺美国咧，淘宝卖到哇砰砰声。我识个代理喺广州韩国街嗰度咧，佢就有两间铺咧，专做 嘅，佢做大裝嘅，分俾其他鋪咧就不停賣，賣好多。咁我問啦，其實呢個韓國產品係咪真係去到？我而家發覺韓國產品喺市場咧，實際冇用嘅。 嗯。 咁係咪真係已經超越咗日本呢個級數咧？ 唔係，我都唔係好同意。 其實我不知咧，韓國嘅呢個護膚品咧，點解好似而家好似好犀利咁樣？係咪？我哋呢一行咧就認為咧。系啦，我哋呢行要韓國護膚品好似個龍捲風咁樣咧，突然間嚟咗嘅。咁佢嘅影響咧，喺邊度咧？明星效應好緊要嘅呢樣嘢，明星效應。第二咧，我唔知道大家即係有冇留意到韓國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mask 啊之類處理嗰啲嚇，即係嗰 立啲咯， 係啦，係包裝咧係好花巧嘅，同埋咧佢哋係嗱。而家一樣嘢係要讚佢哋嘅，就係佢哋創新，即係佢哋好，即係佢好多時候係護膚品、彩妝、mask 咧嗰個創新啊，嗰個設計啊，嗰個款啊、顏色啊、公仔啊，係真係係創新嘅。即係你成日都，我哋成日都見到一啲好新穎嘅嘢，又韓國嘢咁樣。咁但係如果咧韓國其實都有好少嘅係醫學級嘅品牌咧，係可以嘅。但是如果其余那些不是医学级的话，其余那些都是一阵风，俗称是一阵风。 买下广告啦，咁我知道啦，当年即系早五六年前啦，香港登陆雪花秀啦。 嗯， 哦， 系啊，咁啊，林青霞又用啦，啊，边个又用啦？去到啲专柜咧，一望哇，贵过 SK two， 系咪真系咁平噶？ 系贵噶。 啊，呢个第一品牌啦，隔咗两三年，跟住咧就出后啦。后啊仲劲，价钱可能冇雪花秀咁劲，但系咧后 佢咪就系用咗呢个咩英啊？嗰、那个 李英爱 嚟做呢个 其实唔系嘅，点解咧呢两个牌子咧系 OK 咧？同埋咧开始多人认识咧，第一个雪花秀爆嘅时候咧，系当时嘅。唯一一个冇官非前身、唔使自杀、冇绯冇丑闻嘅李明博总统，就帮雪花秀打广告，就将雪花秀咧就送咗俾佢老婆。 吓吓， 就令到觉得话我哋国家领导人去用，就将呢个品牌带起咗先到明星效应。后亦都系后，点解会出名呢？主要都是因为佢有个环幼高，环系还原，幼系年少嘅高，四真系哇真系离谱，真系见到佢赤晒。点解会红？系因为见习近平嘅时候，朴槿惠系送咗套环幼高俾习近平夫人，咁习近平夫人用咗，佢话俾你听好、啊，咁咪红遍大陆。而家去边度机场环幼高唔系净系厚噶，系好多啲韩国杂物，佢都话佢有环幼高嘅，环幼高两支啦，日商晚商嘅啫，其实两样嘅啫。厚咧，我唔知香港几钱，佢嗰度都要卖两千几蚊，但系咧一去到啲杂物咧，佢话系外环幼高，但佢唔会提你牌子，然后佢就喺免税品店推俾你咧，就平佢大概800蚊。但我相信佢相当赚钱。 嗯，喜羊羊，你会唔会用环幼高啊？ 我唔会，因为可能咧本身我系 你十零岁嘅咁嘅皮肤。点会需要用 咧？都唔系噶，你知唔知咧？我哋做呢行，我第一次去韩国旅行嘅时候咧，譬如话我去之前有啲都话，诶咩好用咩好咩牌子好，去到明洞啦，我哋真系去揾噶。譬如话我见到啊呢、這个 mask， 佢话呢个 mask 好，咁又去买，同埋佢买咧40送20，哇！你真系好似好吸引咁样，咁啊几个人一齐买啦，系咪？呢、這个又买，嗰、那个买，翻到屋企用，所以点解叫一阵风咧？就系、是、搽嗰下觉得，跟住一阵风就冇咗啦。你系佢系冇功能啊？ 真系， 一阵风，即系你搽佢，哦，好似好水，好快吸收，但系你唔觉得佢紧紧致咗、白咗， 嗱，我可唔可以補充少少嘢？嗱，好似正話阿小丸子都講啦，我唔係話韓國個產品唔好，其實咧韓國產品咧，你話做一啲保濕啊、基本嘅嘢咧，其實係絕對冇問題，係好好嘅面膜嗰啲嘢。但你話講到真係改善你個皮膚咧，我就真係好 buy 專業性啦， 冇錯， 專業嘅專業條 line 啦，好似例如真係有歷史嘅，因為我哋皮膚係不斷係變緊嘅，每日都變，我冇可能買一用一啲咧，直情我可以喺櫃台買就咁買嘅， 冇錯。 咁當然你靚嘅產品佢一定有佢嘅功效，可以做到一啲保濕啊，或者你皮膚乾啊，好簡單嘢係做到係冇問題。真正你處理你嘅皮膚問題咧，我就 真係要去到專業嘅，唔係錯， 真係覺得 嗱，我唔係美容專業，但係我認同阿喜洋洋嘅，因為地球在變，氣候在變，有乜理由我哋嘅皮膚會變咧？ 我都相信，所以咧我都係啊，真係所以要揾你做腳，即係下次可以唔使我啫。好，我咧就因為點解咧講埋幾句啦，呢一節完啦我。我对样样都有啲认识嘅，我呢个人八卦，因为系真嘅，讲咩都可以答到两句。咁啊，猫姐咧就比我更出色。嗱，呢一节讲到呢度，做多一节啦，咁下节再翻嚟。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多谢。